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月踏青北海边，寻到春烟柳如烟，看林里场景喜，坐木笔下车闲谈，红杏枝头春意闹，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小子耍个驴签儿，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古城春风得意时，为你广播伴耳边。 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戏弥勒。 勾陈梨园史话，一海奇珍赏听。名家新秀登场，弹板丝弦齐鸣。京城听戏何处去？戏迷乐里觅知音。 亲爱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戏迷乐的下半时段，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尚远。戏迷乐栏目呢，一直也在坚持整理播出库存的老录音。下面要请您继续收听的是翁偶虹先生介绍高庆奎演唱的《逍遥津》。当年翁偶虹先生曾经专门录制介绍高庆奎先生演唱艺术的专题录音，我们呢也是分几期节目为您播出的。翁偶虹先生所弹的呢，很多是第一手资料，因为当年他和高庆奎先生有密切的交往。下面就请您欣赏著名剧作家、戏曲研究家翁偶虹先生介绍高庆奎演唱的《逍遥津》。 在梅上成群四大名旦形成的时期，老生行当里的余叔岩、高庆奎、马连良同样受到观众的推崇，称为三大名声老生三杰。他们三位中间，以高庆奎的嗓子最冲，戏路子也最宽。现在再放一段高派二黄《逍遥津》。这段唱词是导板，父子们在宫院伤心乐泪，下接回龙腔，想起了朝中事，好不伤悲。再接原版，曹孟德与福后冤家作对，害得他魂灵儿不能够相随。二皇儿年岁小，孩童之辈，他不能在灵前敬酒三杯。我恨奸则把姑弟牙根咬碎，转三眼，上欺君下压臣，做事全非。七寡人在金殿不敢回对，七寡人好一似猫鼠相随。本来啊，在这个好一似猫鼠相随底下呀、还有十几句这个七寡人这些个唱呢。那么最后呢，用这个又听得宫门外喧哗如雷这么一句散板来结束。那么因为这个唱片的关系啊，它没有贯全，所以这个猫鼠相随这个腔儿啊，他临时就变化了。现在就放放他唱的这一段。 腔北调聚集。大师名家谈艺， 吊场比武嘛，有许多打的，完了之后啊，一定要沉浸一些，所以我就成了 用到了各种摆饰，有不少娃娃腔，对于科班里初学戏的小孩来说比较适合。 新的一年，2018戏迷乐时间扩充，每个周六周日晚上9:30到10:30，这里是展示院团演员的平台，这里是传播梨园文化的园地，敬请关注2018年戏迷乐。 欢迎您收听戏迷乐，我是主持人尚远。这个时段请您继续收听著名剧作家戏曲研究家翁偶虹先生介绍高庆奎演唱的逍遥津。 刚才是高庆奎唱的逍遥津，逍遥津是孙菊仙孙派的代表作。高庆奎曾经在这出戏里头给孙菊仙配过木顺，对于孙派的唱法相当熟悉，又得到孙菊仙的指点，他就根据自个儿的嗓音条件略加变化，成为高派的代表作。这段唱也是表现激动感情的，汉献帝在曹操绞杀伏后之后，一方面愤恨曹操的横暴与自个儿的懦弱无能，一方面慨叹两个年纪很小的儿子不能够给母亲报仇，而且随时有被曹操杀害的可能，所以他的悲愤之情是达于极点。这段唱就是以悲愤两个字为纲，表达了汉献帝在特定环境里头的激动之情。为了表现悲与愤，所以在板头上跟这个唱腔上头啊，都有突出的创造。按一般的板头的安排来讲，总是先慢后快，先唱三演一板的慢板，再唱一演一板的原板。那么这段唱呢就不一样了，这段唱啊是在这个回龙腔以后前五句半呢先唱原板，从把姑的牙根咬碎这个牙根俩字儿转为三演。那么这么样的安排就把汉献帝的悲中带愤，愤中带悲，愤而后悲，悲而又愤，波动很大起伏不平的激动之情从节奏的变化里头表现出来了。根据这样安排的板头，在腔调上头啊，他或者用这个拉板长腔，或者用赶板勒字儿，同时又使用各种哭音表现其悲，各种恨音表现其愤，那么就很鲜明的把悲愤交集的激情啊渲染出来了。像第一句导板，父子们在宫院的父字，那腔啊就拉得很长，这个父子这个子字呢用这滑音啊向上一挑，这个父子们的门字呢用平音啊往上揉，通过这三个字的形腔就先给人一个悲愤交集的印象。然后在宫院的这个在字啊往下拉腔，唱出哭音来，这个宫字呢是向上揉腔，也唱出哭音来，这个院字呢用鬼音形腔又唱出哭音，这鬼音呢不是那个神鬼的鬼， 这鬼呀、啊、是那个言字旁一微字那个诡辩的鬼。这三个哭音是用三种不同的发音方法唱出来，那么真唱出了声泪俱下的意境。最后这个乐泪这个乐字啊用高音发展，这个泪字啊用这个压字啊作为坠音向上再挑，又从这哭音转到恨音，那么听上去呢就不只是悲，而且是悲中有愤。回龙腔里头好不伤悲，这个伤字是拉板唱散，用悲字呢又做一个很有力量的收束，那么就把这个激动的悲哀呀再一次的发泄出来。那么仅仅从高庆奎唱的这个头两句就可以听得出来，他这个唱腔在表现人物悲愤焦急的情绪上头的确是很出色的。那么下面再放一放他唱的这一段小品。 刚才是高庆奎唱的《逍遥津》，因为时间的关系不多做详细的分析了。高派艺术不止唱功出色，其他方面也有突出的成就。仅就唱功而论，也不是这个三展跟《逍遥津》所能概括的。那么这里只就高派唱功里头表现激动感情的唱腔简略的谈一谈，等待有机会呢再谈谈其他的方面。那我对于高派的唱功没有什么研究，这里所谈的大部分呢差不多都是高先生啊生前自个儿说的，我不过是介绍介绍就是了。 以上您听到的是多年前的一段珍贵录音，著名剧作家戏曲研究家翁偶虹先生介绍京剧高派创始人高庆奎先生演唱的京剧《逍遥津》。好，今天的戏迷乐到这儿就暂时告一段落了，欢迎您继续关注下一时段为您奉上的广播剧场。下个周六周日晚上9点半，戏迷乐主持人尚远和您再见。 虽然现在在远方，但是感觉你真的存在我心 他要去新中国， 咱们一块儿去新中国。 儿子， 哎， 给爸爸吹一个。 哎， 北京文艺广播开播24周年特别呈现《诵读与观剧》。